本复印保真今有监正夫人定乡里比红榜破税于高床高地当进府骂陈世美使他抛弃妻子杀亲灭父的之作今有陈世美到案他不问敌对臣父今是本府人定要生他一个水落石沉包公守得道命两帮水天的手里包公人拿烟子是死生让他一道七成师妹还是个佛护章虽实实在在要紧神的个开箱保证了国家品貌生来极易清高替上董子纪念方是欧女教授既美分八十双目性光耀可以放恩惠男可就高欧女长须兄弟飘飘对大恶塞塞真恶魔一日相吊身处的忙在身龙兔遭以及四遭忙宝坐灯朝凶牛大外有勾手千里风四中天的天使卖名标包公年比气大本人过比但是白公子公正黎明天理服侍驸马交人并来王请国亲公子公的跟现在包拯扫到公墓中 有 杨伯法臣那是妹押上堂来 是他人捐去将不发生事妹押上堂来走谁给我你够不了对不老人事妹阿德给他到你老下回大人不法陈世美到 包公一报陈世美来一口陈世美忙正我睡个米立好本来是当过是个乖丧事与牛高的位置可陈世美倒是身体力病这个陈世美倒是当老你牛就对浪下说嘛终于进火生浪下啊滚龙宝气概到么到开封府当了你眼光里口出来那么重夫人呐、啊、身体大增带出个包裹那是动都不动口都不开捆都弄弄的老身不禁抓个把我三万我一根鹅嘛包拯啊包拯要你杀死英高了百万了两个帮帮我去所以你老去啊包公是用口里杀哪个绝家真是美 包贺祖 两你身犯不忠不孝不仁被抛弃妻子的之罪 而今佛祖也飞，那身白的反面来是高阿婆在。老天哪，想想想看佛祖不是你我便利之子，你我善恩的间谍，你既凶亡，就是本宫有罪，你想想看风风雨难何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收在，请有远高见相连当堂告明人， 有 将远高见相连带上来。 啊，是 冯大人君远高见相连当堂，平常来啦。 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明礼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生子嘿，那很不凶的女仆也死，不是风飞呐。但别到大米拉下，嘚不伤的下回。天地大如得然，内部人兵相里 乡里，今有陈世美一进到岸，你有冤情当你送来。 听懂您了，老师，沈世美已经大悟，都以乡里落个罪，算为不足一个的一苦嘛。可计沈师妹，你拉拉大米拉来，可的要种鸭子，甚至叫娃子的，心下哪点很容，恨不得跟那去把你拼命了。我把你叫成了夫妻人，你活得么是哪个那生的？见你娘三个至于死的，把你家两个为后不识的，老虎样样在家吃个门，你谁老虎不吃个？没你，你到自家亲家女子弄在也上，没了你恨人哦。两个该咱们心里想，越是难过，越是气，越是恨。我睁着眼睛哈他告诉你是哪个路人，你来听起董英规则，遇上有忘记尽管告，我只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与母不用 相遇，休得流泪，有怨当面申诉，你方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 月一双。 女的好心肠，好心肠娶了帽子你咋样？哎呀，那孩子呀，真娶了帽子再生，他乃一位功夫名家，却故而他死人的肺部大动。 包公听我心想一个反说，虽然长子啊已经有，但是今朝当大米百姚的忠心是一笔。晚上真是买了你给他大米，让你当米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心想一个这一番冲十五了。在正师面上面空口口运营者来杀死人了，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你要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口啊，抛弃糟糠，你要娘再不要，你打子女人要杀那个人的人的妻女了，一点点不了妄空多十年，我告为妻子能生长牛的呢。心想你， 嗯，是的。 本父愿与你张喜成冤，你孙共一旁。 嗯，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二阔天难得，俺听见，真是干个人光，心里好。再听见，阿伟倒不听见，你定定要你后头都出去，耍个后头，我怕后继去杀他一刀孟子的，我个张子听到姑息外分龙村上。那这个后继哪是一个？那你才晓得。哦，后继自个死了杀他。为啥你识字之后，后继他是放他之力的？你不能走来复命小草，死人都见了三姑娘。陈世美想想，我该死。托人托那个王伯伯。我们以为这个家下后继是我的心腹，多多点点杀进下里问个，嘿，阿想得到吃上个中事体，再想想今朝张事体还要苦，啊，带进下里口口，来到宫里来当我帮的，来当我钢铁上，古人啊，我当你的夫妻，半夜夫妻，啊。恩深义重，你扣了一双儿女米了，那你当来的夫妻，真是没想想你为夫妻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呢的？你外遇我这个男人，遇我这个男人，你就叫他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你要我死嘛？啊？为受夫妻之情的，我要扣了儿女命了，这一张来搞得了吧？这干一口，听作在日去，王峰的养着两夫不受到再多夫人心，那是你死高了，屈指不说出来，心里想什么？现在保证了门里上，你安听去，我你都也不是聋的，那我怎么听去？听去了。听见了，当你母告，哼，包皮者，本宫仗义失言，向你死公奉奉，他冒人冤情， 本宫有言，绝把天子怎能再到那日宫长为驸马？我请问你，你开封府何度安定，卷点红人？那开封府何度安定凭啥呢？包公晓得，陈世美长子来交往，到位里挖在局地。嘿，你不能说你到位里一点点不用说的，但是你挖在本府人吞顿安定，修兵深圳的佛真。八匹阵既然立阵，特都安定，就变神阵佛阵。我请问你，乡里马镇官卿是我与他结发风情，你变作何来？那凭啥呢？你一句闲话说你是我告诉你，那凭啥？好，进乡里，我去张北。与你当面针对，难道不是真知？哼，你问他，你问问你可，既有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口语三昧罗真道他作证。你问问你可，还有没人得当面了呢？包公就你的那句闲话，这小狗闲话啊！洪广进去的东京汴梁1000多里路，一老高一根枪，千里寻男人来，那寻男人来晓得要打官司，打死美女到来了。那句闲话是哪门说的？啊，你上牛说的这个中闲话，进去当时的2000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当作证，这个愚昧你还不能到当作证。好吧，好吧，有了美人不能到当作证，我与真人此人怎能服得？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服？老公听见证据那好，陈世美，莫道你定要有了证据才能服罪张王？好，本府人普渡安定铁证的事，但一去不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呢？这个证据再难不能难，你拿拿不得。啊！老人大拎出来个盲证当面糊的，你一看那啪多的，好啊！哎呦，真是没做到，你刷刷的不刷刷，我为啥不要问？当子上当子多来占龙门斗厅，你不知啥吗？现在一口。呵呵，封信啊，哪能对我去请了去？等到封信我起来， 好啊！ 哎呦，真是没做到，你刷刷的不刷刷，我为啥不要问？当子上当子多来占龙门斗厅，你不知啥吗？现在一口。呵呵，封信啊，哪能对我去请了去？等到封信我起来，我想安慰上屋里我总在让你都开心开心。一种今日是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就写封信。但是我写好个封信分发出去，我个封信写好之后，我原来就想到的。我想说新娘我电视我来一种上牛了，再高一句我已经种植上牛了，我以为要考我，我个风信拿去死了， 里向一村里的棉袄的袋袋里。这么奇怪，我这封信没分发出。啊，此事怎会落在乡里去？这封信哪会得落到信箱里去？啊，今朝拿到刚刚来不及了。你在弄在大米郎来做证明的。哎呀，真是没一想没想，怀疑我给你迷奥了。我哪里会有衣裳我嘞？我原来和张三娘商量，张三娘叫子农民帮我做过几套新衣裳，因为我这个辰光自家过上无事。来个派人身上行李才别听我抓个顶皮脚，那么我叫自动的走上里向我去我的哪里对了我去我的脚了，我问他做了个点旧衣裳，我是做不了店里的老板张三呀，说的我皇帝夫出来，那么我拿出个铺面火柴统统来做不，我说那马特子吧，马我那个农民们随手在房门里，大概张三呀么叫分马的。俺俺在城乡里寻男人，寻到东京来么住了个在地里，从刚起个庄子，就张三爷拿我的铺衣裳在去，把人要死一个，要死一个嘞！俺俺在不里一铺米啊，袋袋里下去摸到人家从头面寻，我搿副辰光去乡里做啥做事啊？而且今朝当事体该搞，今朝把了糖米了，我有两只风子。听有两只风信，我这封信一拿拿到大米了，老实说，毕竟认得清清爽爽，证据落他眼里，我有两只风信，写真在分明。帮着啊帮着，那封信落了让不能扣扣了，我就抢不上个扣，现在信落了我睡那那还没努力好的四怀必须真凭水给我弄他抽一个头头能自然切的那方铺开我东西，哎真夸娘当心机白一道到时抖一抖像汤豆还一个盲针之力一疼 哈下一口就要这个了，也是靠这里坏的证据，那哪办法呢？就觉得那个大人，沈师妹他大大坏的病症，这必须好事哈。 杨丽，休得担忧，顺过了。 是。 哼，沈师妹，你好啊，大胆。朕看奉公堂私会证据为当了的老实对象，本夫人早已了到官台，喏，你得亲笔书信来人去。 刚刚奉信该大人之故的话出来了， 现在该大人之故的取出来。你烂看 我看个封信真在时候 真是为天地是一封天地心为难但一口里挪出来喊 刚嘛刚的不行得名字都得了汤都是干的汤都拿的为汤里香为娘好意哎， 这个老子一样一 白龙板开始来勾勾了，你来干了火龙的科技风，真的是可不能面前去抄底的是吧，抄底左枪不用了，腰底挖出来了痛痛，哎呀大气弄得狼狈。好好吧，你把这兵拿来一问他诺兰，这奉天必须行，要拿让真体当今天的自然观看，这风险嘛要不往地去。真是没想我要死垮了，那我龙儿分龙天上那么大，那么难道是真是没个风险，刚刚风差的风险你不扣扣扣位啊，扣了死高的点，我那死高的点也在言语风险，这来自于家刀工相得的死要等这真是没个别的笑吓得一死一死，哎爹俩呀个当时你也死扣了扣得出的也死扣，现在真是没还有时间了死扣，那啥人我来打米了，死要留的打米了当过手你心里面慌也是没惊，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眼睛白花，看了啦，只顾着想，谁要进场？现在这是大风真的心来了，哪么晓得？真是没注意的，这风声一落落到一身，我讲，不过这一想，不像才是讲的。今朝一不走还不许半道，我论他的要有红跟踪杀妖气，就讲。我今朝出事体才让那丁香的身，那么难何其分散也罢啊，今朝一不走二不许搬到，我让他的要一对把周期一口口的丁香的大夫告举例哎，不有那么扯腾那大明那么难，说不定胖个的要咋处处住来弄那丁香的上次面老子得的是死他姑婆丁香里边够死他爸爸给你耍个大胡子，我本来在当间父母的龙哪，但你一定注定不到时间做一个良子，给你用着他车住了面啪啪两脚在丁香里身上敌人去吧， 哎呀哪里为都比得狂，这个鼻子狂哪来得及，眼里三星缺乏一天你哪来得来，嘚真的大贼 无助一口大一刀问题吧，医生这个一刀让手起来娘的记忆把他的流血出来，那么你的一口分刷刷口里百万分百起来，来得及夸用尽寸当几条手掌求出来贴给你一招，要等你第一叫了黄兵人分宝贝，你以来第二叫王叫的吧，不用再用不许动再急，真是没法叫这说出来包公一向来真做狼台风府公当委用各种事的为当你要你的人地下安天王啊命啊！相公亲王身体，怒臣马上一声吩咐，大军登山，殴杀王，台下升堂，关龙老大，出乎了我顶上风暴，身上一包牛大圣兵器的啪啪，小子，等到保安系统顶上发巨灯，投我。真是没有这个人光说不动气，两面两个他差了人话谁走了，本来你身体倒废也不带来包裹，你来叫你等重新他谁走了，身体给你逼到有人扣了，你还够懂家不够讲，本来有个父母哎，你在头上不刷刷身上不刷刷了，那你有伤那不幸福是一样嘛，包公 对子真是美， 真是美。 今天咱班夫人大人受此奉命，你身办十行大作，哎，听本夫人便夺你的罪状。 真是美，听什么呢？ 哎呀， 真是美女的好， 好了，少爷，听包公说，你都上当了， 我又上当了， 上当又上当了， 真是美女的，终于丈夫来丈夫了，你上当的当中与丈夫的合丈了，我随后背了那头，对。 听，包公，真是美。 娘们好过大过大，别不要打我，打不得呢。我的主上，恩不仁，尽下命，刚到边，你何为难？神也不仁。十大财神，而且财神黑庄，心下明白，只有个庄子体，现在叫我生涯外头趁早。 刘爸， 真是每一周年对我贡献，没办法。再不能吃苦的，我现在苦苦的上面吃苦的嘞，我不知道打不给，有事就不来进后，告诉呀，那没几个，骨头那没几个，我哪里敢打？我现在不喝一口硬粉了，啊，对，非要得命吃苦，刚住香屋，年十三的年，啊，真的人心里想年。娘这样你娘子呢娘子我还他生的我还这样、啊、你这样我娘们娘子我这次呢这次在人家里可能都两三个了我哪来佛教把人东西我死搞东西我牛好杀他们东啊这边对牛让我睡哪么把你黑迷空的讲一道死我还记得了皇帝了我现在哭哎，一个记不着。大人，待登功升礼，神下殿，是李凡的原告，能有告？哎呀，下礼。呀 两个三个米了，我是扣了夫妻人了，我是扣了两个三个米了。我这样来，我你娘这个人我来，一切事情收了。过那年事情拉浪子了，我一边讲金锅豆腐，我一边到开封这样干来一场，是你非得我这样干。你既然不认你娘这个，我你够出宫门，而且我要怕后继再大再过到要你娘这个事。嗯，不后去见我，我人家里来在事了。哼，真正的哪有夫妻之情的？真正的有闺女之情的？我当年做事不你夫妻，我啥事也不你个当。何以谦？在真正的人当下，你为要告人告你的？俺们人家里为要来相信那个说了？

家有牡丹当 他说对牛弹琴，哎呀心的呀，这个牛儿的的乖乖就是牛家的两小子，

中路天仙就推你不肯，他的意思而不能就在今晚，明做明归黄泉林路，望你娘千万千万有我吗？为儿把三体空 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 我两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啥呀？我干干吧。 这可乱闹。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喂，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